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0，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下午到晚间，本市将会迎来返京的车流高峰；十一黄金周进入到尾声，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2021国庆出行报告显示，北京位列国庆热门城市的首位；山西境内南同浦铁路中断造成的十对旅客列车停运。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本市的高速公路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迎来了返京车流的高峰，预计将持续到晚上的8点以后。其中京新高速上地西路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潭峪沟隧道南到山羊洼一号隧道北，二波子桥南到西三环桥北和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京城高速宽沟站到北石槽站，土沟到吉祥寺桥，来广营大桥到望京西，京港澳高速窦店到房山梨园桥，五环立交到西道口，京昆高速天开村桥到韩村河，交通压力尤为突出。随着十一黄金周进入到了尾声，今天的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记者探访了北京南站，所有的进站旅客实行100%北京健康宝查验。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北京南站预计有多少返京的客流呢？ 随着国庆假日运输即将结束呢，从昨天起探亲旅游的客流呢也是进入了尾声。今天呢，铁路运输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北京南站呢预计今天到达旅客是18.6万人次。我在车站看到呢，二楼候车大厅的客流是平稳有序的。那么在车站的各个进站口呢，工作人员也是对旅客进行100%的北京健康宝的核验。那么在运力方面呢，北京南站也是提前备足了运力。今天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开行是243对，增开了从天津、大连北、济南西和青岛北等地到达的14列临时动车组列车。那么在疫情防控的方面呢，车站会实时监测到达客流的情况，可以发现呢，在出站口是增派了验证验票的工作人员，畅通所有的出站通道。同时呢，他们也对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强了盯控，确保旅客可以快速有序的离站。车站呢，对返程出站的旅客是进行实时的测温，会有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戴好口罩，保持1米距离间隔。主持人。 那在旅客的服务方面，北京南站都有哪些措施呢？ 针对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幼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呢，北京南站做好了站车交接和站外衔接等联动的工作，为重点旅客呢第一时间提供轮椅等爱心服务。那么北京南站呢，今晚11点后将到达18列旅客列车。为了保障夜间返程旅客可以快速便捷的离站，车站也是加强了交通接驳联动，协调了延长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末班车的运营时间。另外出租车和公交车方面呢，也将做好夜间的运力接续。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的京城的老字号给市民和来京的游客奉上了丰富的节日美味和文化盛宴。记者近期走访后发现，老字号的工作者们坚守岗位，用平凡的工作献礼国庆，和祖国同奋进。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荣宝斋大厦一楼书法馆中，名家书法等艺术珍品展陈，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精神生活。观众李女士说， 它的整个布局和画的品质特别清雅，品味很高，让你身心挺愉悦的，非常的享受的感觉。 这个盒呢，是当代著名画家黄有玉先生在2009年的时候专为新落成的荣宝斋大厦创作的一幅巨幅的国画。 荣宝斋文创中心店员陆玉华正在展示一款名为和的文创小丝巾。国庆假日期间，素有民间故宫美誉的老字号荣宝斋参观者络绎不绝，陆玉华辛勤地为大家讲解。 像我们营业部门赶上这种过节过年，一定要开门，让大家随时能参观到咱们荣宝斋的书画呀，还有来咱们文创中心过来逛逛，也感受一下这种节日的气氛。上班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半，我们也坚守我们的岗位，给大家带来文化的一个窗口吧。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和和美美。 十一黄金周以来，拥有地道京味的护国寺小吃起源店成为许多来京游客的打卡地，柜台前生意红火。负责后勤库管工作的护国寺小吃起源店营销负责人王慧忙着加班加点。 过节期间是比平时的业务量要大，我主要负责的就是包括订货、验货、入库、出库、盘点对账、一些数据存储、系统录入这些相关工作。过节嘛，我们之前也是通过平时的销售数据，根据以往的销售经验，再根据供货商的这边的放假时间，提前制定了一个要货的计划，存了一些货，及时关注这个销售动态，掌握用货情况，及时补货。 为满足食客们国庆期间的舌尖需求，王慧和同事每天坚守岗位近12个小时。作为老字号餐饮企业的年轻员工，王慧还尝试用营销思维打造护国寺小吃起源店品牌传承和创新的新形象。他说， 在节前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整体 VI 的提升，请到的传媒大学的老师来帮我们设计的这一套，包括礼盒啊、手提袋啊、店铺这一块的话，下一步可能也要有一些整体环境的提升，做一些造型啊、一些设计这一块，也可以说形成了护国寺街的一道风景。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高德地图今天发布了2021国庆出行报告，报告当中显示，9月30号到10月5号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深圳、杭州、西安、苏州和武汉，其中8个呢都是南方城市。一时期呢，全国的十大热门景区分别为杭州西湖、外滩、天安门、老君山风景名胜区、大梅沙、滨海公园和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塔、九寨沟、锦里古街以及泰山风景名胜区。南方景区占据了7席，连续5年国庆推出1元午餐的河南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成为了黑马。记者今天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到山西境内南通浦铁路祁县站到东关站间的昌元河大桥桥塔被洪水冲垮的影响，南通浦铁路双向中断了行车，铁路的停运旅客列车已经增加到了10对。目前铁路的抢修施工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太原局集团公司管内相关的车站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太原局集团公司在节假日运行图基础上临时增开了3对动车组列车，通过尚没有受到影响的大西高铁开行，以缓解南通浦铁路沿线旅客的出行压力，同时也增开了退票窗口，积极给旅客办理改签和退票等业务。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在今天的11点，海河流域张卫河系张河越城水库的入库流量达到了2010立方米每秒。根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确定了此次洪水的编号是张卫河2021年的第二号洪水。连日来，河海的流域持续强降雨天气，落区和前期的降雨落区高度重叠，水库持续高位运行，洪水的灾害防御形势十分严峻。从6月18号开始呢，水利部的海河水利委员会已经将水旱灾害的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在今天的8点，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提醒越城水库库区和漳河沿岸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况的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10月8号到10号在国家速滑馆正式举行。本次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设了12个小项，将会有来自中国队、韩国队和荷兰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将是今年的第一场北京冬奥的测试赛。那场馆目前准备情况如何？防疫都有哪些要求？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4年前北京夏奥会的测试赛，国际曲棍球邀请赛，也就是在现在国家足球馆冰丝带建设的这片土地上。 从好运北京到相约北京，从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国家足球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在同一个地点经历了2008年夏奥会的第一场国际测试赛和2022年冬奥会的第一场国际测试赛。国家足球馆努力打造的最快的冰也将第一次迎来国际选手。 大家所关注的冬奥会历史上的首块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本次已经是它第三次正式制冰了，这一次更加的顺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制冰工作。除了加拿大方面的首席制冰师，同时也加入了我们国家速滑馆未来制冰团队的常备军。相信本次大家在冰丝带里将看到一块更加炫酷多彩的冰面。 在赛事筹备方面，按照全要素测试的原则，团队明确了测试要点137条， 完成了测试赛专门的赛事运行手册、一图一表一册等的编制，临时设施建设、临电工程、形象景观、引导标识已经全部完成，家具物资、技术物资也全部到位， 严格遵守各项防疫政策要求，分设闭环内外两个全层， 制定了完善的防疫方案和防疫手册，做到疫情防控的一管一策，确保实现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边界需严管、人员不跨区。 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介绍说，测试赛筹办完全纳入冬奥筹办工作总体计划中。 人是一拨人，我所有的测试赛都是按照冬奥会的赛事安排来编排的，竞赛单元也好，赛事时间也好，你比如说我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按照奥运会的比赛单元，我们要从下午一直打到夜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找我们最好的时间打，就完全模拟奥运会赛事，我们都要打到11、12点，所以竞赛组织、比赛单元、赛事时间的安排完全和奥运会一样，这就是一体筹办、一体推进。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5.4， 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 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